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0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7号星期五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因为明天大家都要上班， 世上专属的陌生， 所以今天晚上我一个人陪着你。 你存在的目标不用来回张望了，直到今时我们相隔着一个街角，这么久了还是可以看到感觉得到你对我的重要，不会被天黑天亮打扰，你每一次的温柔我都想炫耀。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我比谁都更明白你的重要，这么久了我就决定了你的手我握了不会放掉。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我答应自己不再庸人自扰，因为我要的我自己知道，只要你的肩膀依然让身上专属的陌生味道，是我确认你存在的目标，不用来回张望了，直到今时我们相隔着一个街角，这么久了我还是可以看到感觉得到你对我的重要，不会被天黑天亮打扰，你每一次的温柔我都想炫耀。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我比谁都更明白你的重要，这么久了我就决定了你的手我握了不会放掉。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我答应自己不再庸人自扰，因为我要的我自己知道，只要你的肩膀 让你很高兴。有的朋友我们大概是遇到了14年，有的是4年，4个星期，4天，或者更久。这份缘分让我们在这个午夜还能继续听歌，一起追忆那些年我们爱过的点歌时光。因为默默明天要上班嘛，所以今天晚上就我一个人来陪伴各位，又来拆一下音乐盲盒，这也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个环节。为您准备了两张专辑 A 专辑和 B 专辑，每张专辑当中都会有12首歌曲，那歌曲呢我都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已经辛苦了一天了，就不用想要点什么歌了，就来感受一下上天会把哪一首歌送给你。你的第一直觉当中想点播什么都可以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留下超过21个字的点歌留言。今天一定要严格，不能就说几个字，至少把你的心底话说出来吧。双鱼 XCL 拆开我们今天晚上音乐盲盒的第一首歌，他说我还是钟情 A7，祝男左女右的听众们每天开心。这个旋律喜欢五月天的朋友大概会猜到了吧，来自五月天今年的一首新歌，他们翻唱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的确，你在男左女右聊天室中认识的所有朋友，他们的名字会刻在你的心底咯。 泪。好几次我告诉我自己，越想努力跟上光的影，越无法抽离，而已你沉默的回应是善意，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于是我也说了一次就一辈子，曾顽固跟世界对峙，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停在霓虹的城市，我这飞向天堂的地址，你可以翱翔，可是我只能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 五月天好听的歌曲实在太多了，这些年做点歌节目也与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在9月17号星期五的晚上听这首歌时，我突然间有一种感觉哈，因为我现在不是下午4点到5点也在做一档节目，一周上两次，我深深的感觉到白天的歌曲很像是送给所有的人， 全世界的人都在听一首歌，而到了晚上，所有的音乐都好像是只为你一个人而响起的，你有这种感觉吗？所以音乐在晚上可能会更入心，也会更让你想起一些心事，有的是对自己而言，有的是与他的故事。不管怎样，在睡前送上一首歌，听听上天把哪一首歌送给了你。今天晚上准备了 AB 两张专辑，目前我们揭开了 A 专辑当中的第七首歌。刚才在聊天室中，我看到了许多的朋友都在纷纷拆 A 专辑当中的歌，哎，这是什么习惯呢？哎，如果我要是在电波那一端，大家都在点 A 的话，我就一定会点 B 专辑，这样的话可能命中率会更高呢。你想一想，来，我们来拆 A 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点播这首歌的朋友应该是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小叶朋友你好，你说我想拆 A 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就像昨天晚上听到那首歌一样，我不想改变世界，我只想不被这个世界改变。我告诫我自己，现在这个艰难的工作环境，一定要坚持自己，做自己，有道理。记得我昨天看到一段话，和你共勉吧。他说，先去做你应该做的事儿，再去做你喜欢的事儿，前半句让你有饭吃，后半句让你有念想。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都要去完成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然后才会有余力去享受我们喜欢的事情。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你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随着是爱的代价。 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上坡路总是最难走，同时也是让我们最容易接近最好的风景，所以这一路所付出的艰辛还有努力，一定会在登上山顶的那一瞬间获得豁然开朗的通透感。刚刚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呢，有位听友他也留下了自己的点歌请求，而且我特别喜欢在晚上不见得一定要为爱情里的他送上多么思念翩翩的话语，有时候其实要调节好自己的状态，你的爱情状态才会更好。所以我更喜欢这些很用心的为自己送歌的朋友。这位李 HARU 的朋友说，我要送一首歌给自己，我就拆 A 专辑当中的第11首歌吧。我刚刚突然想，大家是不是想把第一张专辑的1到12都拆过，哎，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整齐划一，等到第20段、第30段，就相对来说就只点 B 专辑了。大家是不是有这个考量？所以基本上都在拆 A 专辑。好，那我就尊重大家的意见，因为今天晚上所有的歌曲对天对灯，对所有我热爱的事物发誓，绝对没有任何的顺序的更改，就是尊重音乐之书。那这位朋友他说，我要告诉我自己，要更加坚定。要学会表达，懂得沟通，有时总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受伤的总是自己，坚定自己的立场，不要总被他人左右。我才发现为什么我好像和刚刚那位朋友讲的有点差不多，这说明大家在这件事情上都开始明白，一味的去迎合别人，讨好别人，可能并不是最好的结局。你看， 任时光多喧闹，也不知道我哪里好。你把我当城堡，你总是对我好。不管我知不知道，把热情都化成微笑，默默地陪我熬。我的世界只有你知道，你有真好。 我要过得更好。 辨识度很高的声音来自周迅，你真好。你看，上天都派这首歌来对你点赞，对你说一声你真好，不用一味的去讨好别人。其实在善良的出发点，在基本的这个底线的前提下，很多事情上呢要客观的，同时也不委屈的去面对，不是说一味的去迎合别人，或者说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更多的是大家在一个平等的层面上去交流去互动，没有任何的其他，而是工作上讲专业，生活里讲真心。只要你慢慢的拿捏好这个原则，在不同年龄段当中都会收获属于自己的一些为人处事的你最自然的方式吧。不要对自己而言的假成熟，假成熟往往会让你自己受到的伤害比你想象的还要大。晚上的9:23，我们继续来拆音乐盲盒。现在拆开的一专辑当中的第三首、第七首和第十一首，下面这首歌呢也是节目的老朋友了，因为我看到他发的照片的时候，真的觉得随遇而安的男子1021，他应该是从事和体育相关的工作，因为他现在是在全运会，在宝鸡的雨夜刚完成转播任务，去往酒店的路上，今年太特别了，所有的不一样全部的集合，所以想拆 B 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自己，辛苦和收获并存。那么小隋，我想对你说的是，哎呀，上天可不让你单独一个人听这首歌，把你的心思唱出来了。月亮代表我的心，方大同。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第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将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哦，月亮代表我的心。哦，月亮代表我的。Represents my heart. It represents my heart. It represents my heart. Oh, it represents. My heart. Oh, it represents my heart.

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你在何方，笑容在脸上，和你一样大声唱，为自己鼓掌。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受伤，哪怕有风浪，风雨之后才会有彩色阳光。我们都一样，一样的善良，一样为需要的人打造一个天堂，歌声是翅膀，唱出了希望，所有的付出只 情感非常强，很适合大合唱 的 一首歌。 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 来自李宇春演唱，今天晚上出现在 B 专辑当中第二首歌《和你一样》。这首歌呢，也是有的朋友他在听节目的时候还是习惯在微博发私信给我，我也会看到，所以今天晚上是两个通道，哪一个方便你就在哪里留言。这首歌送给你，希望你能够把现在不愉快的事情自己一点点的用你的能量去解决它。不管我们看过多少鸡汤，不管读过多少励志的文章，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情绪调整、情绪管理去战胜它。下面拆开的是 A 专辑当中的第十首歌。 常联络也没有彼此要求，从开始到最终，这份情感没变过，没有谁能够取代这种甜美的相投。习惯对你说感动，需要时你在我左右，两颗心活的自由，不但有时空，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不必说什么是拥有，你给的我懂，有暖风梦里头，呵护纯真的执着，爱不休，让期望的手爱不落空，谢谢你陪着我。 这首歌是非常执着的袁于元五道杠听友点播的 A 十，他说我就是这么执着的想听 A 十，送给男左女右们，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天气转凉了，真的需要友情的暖风，也需要你多给别人制造一些温暖，这首歌一定可以让听友们感觉到温暖了吧。 有时候我的脆弱正在你面前解脱，而你总是帮助我走出沉沦和迷惑，像镜子

想你，好想你，却欺骗自己。我好想你，好想你，却当作秘密。我好想你，好想。 这首歌呢是听友生如一夏花所拆开的 B 专辑当中第九首歌，来自苏打绿的我好想你。不知道你的母亲会不会喜欢这首歌，她要送给老妈，三生有幸和您成为母女，感谢您的培养与照顾。作为九七四的老听众啊，这档节目的忠实听众，希望男左女右能够一直陪着老妈，也继续陪着我开心快乐每一天。这个我能理解为是妈妈和你都喜欢听北京乐广播，是这个意思吗？我以前一直都以为生如一夏花是个小男孩，因为他在聊天室当中特别的活泼，常常会想在聊天室当中每天晚上为了让这档节目走过路过的人感受他的人气，大家真的很认真的为了他的牌面一直在努力着，也好害怕你们累了一天会很辛苦。所以一大段日子以来，我基本上希望大家不用再疯狂的点赞疯狂的留言，而是你觉得这个晚上这件事情做起来让你开心快乐轻松，那你就去留言。如果已经很疲惫了，千万不要刻意。从我们节目诞生的那个晚上开始，就希望能够给你一个不悲伤的夜晚，同时也伴随着一个不疲劳的夜晚，要轻松。下面这首歌呢是一位母亲要送给孩子的，来自五道杠的我是纳斯佳。原来你都是做了妈妈的人喽，我感受你还挺年轻的。他说我要拆一下 A9 专辑， A 专辑当中的第九首歌送给我的孩子，孩子呢即将远行了10000公里的距离，中秋团圆日却要远渡重洋，我将所有祝福都送给他，将所有福报都送给他，那我们也要替你再送他一朵小红花。 开在你昨天新长的枝芽，奖励你有勇气主动来和我说话，蒲公开天的冰水啊，义无反顾的烈酒啊，多么苦难的日子里你都已战胜了它，送你一朵小红花遮住你今天今天的伤疤，奖励你在下雨天还愿意送我回家，科罗拉多的风雪啊，喜马拉雅的咒语啊，只要你相信我，闭上眼睛 者有份，所有听到这首赵英俊带来的《送你一朵小红花》的朋友，都得到了一朵小红花，奖励你在这个九月前十七天当中都非常的努力，接下来的十几天当中啊，也好好的享用金九这份幸运。继续来派送音乐盲盒，大家今天晚上的歌曲呢，都是我早早准备好的，你只要告诉我序号就可以了。下面呢要拆开的是 B 专辑当中的第十二首歌，我要送给两位朋友。首先是这位四道杠的 Y， 他说又是一年月圆时，抬头望月已成盘，每逢佳节倍思亲，俯首观花隐孤单，送给团圆夜依然工作的夜归人。九月二十一号中秋节，的确有很多朋友要为了大家能够更好的过节，还是要坚守岗位，包括我们北京乐广播，为了让大家在九月二十一号在这个中秋感受不一样的节目，所以呢我们特别推出了空中音乐会。你不光可以透过视频看到在多媒体视频直播间的歌手们演唱，同时呢还可以在直播间里听到每一位演唱过后的朋友都会来直播间和我们互动，时间就在九月二十一号的晚上六点到八点，在我们的视频的直播间呢，也就是我们的月光舞台视频间，会是麦麦作为主理人主持人，而在九七四的直播间呢，我也将和一位男搭档，也是你熟悉的男搭档，共同带来中秋节晚上的特别节目。没错，之后我还会再上男左女右啊。九月二十一号我将会上五个小时的节目，下午四点到五点的浪潮 Listen to One， 还有啊这个特别节目以及男左女右。所以中秋节我和所有坚守在岗位的听友们一样，享受工作中的中秋节。下面这首歌就是刚刚这位朋友点播的 B 十二中的想不到吧，这首歌是来自王若琳翻唱的《我只在乎你》。看电台的节目还在乎你哦，第三十段节。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是会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快看，金秋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以上为广告时间。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更动心。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7号星期五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如果你因为我而消失；如果你看我的电影，听我爱的 CD；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我想过一件事，不是坏的事，一直对自己坚持，爱情的意思像风没有理由轻轻吹着走，谁爱谁没有所谓的对与错，不管时间说着我们在一起有多坎坷，我不敢去证实爱你两个字，不是对自己矜持，也不是讽刺，别人都在说我其实很无知，这样的感情被认定很放肆，我很不服，我还在想着那件事。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如果你因为我而消失，如果你看我的电影，听我爱的 CD，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为爱勇敢一次，如果你说我们有彼此，如果你会开始相信这般恋爱心情，如果你能给我如果的事。 甜甜的如果的事，真的是翻唱得很清新，很舒服。 听我爱的 CD，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为爱勇敢一次，如果你说我们有彼此，如果你会开始相信这般恋爱心情，如果你能给我如果的事。 这是来自 A 专辑当中的12首歌，我把它呢送给副驾驶的黄肥美，他要点播 B 专辑中的13首歌，这每张专辑只有12首歌，所以我看到你这个甜蜜留言之后呢，就特别把 A 专辑当中的12首歌，因为 B 专辑的12首已经点播完毕了，你说要给你的专职司机马大王点播一首歌曲，那我们就把这首歌呢拆开的盲盒送给你们俩了，希望你们就这样幸福的恩恩爱爱一辈子。在电波当中呢，黄肥美要对马大王说，辛苦一路陪着我，接下来要当一辈子我的司机哟。哎呀，这甜蜜的小吩咐哈，祝你们就这样一直幸福着，也希望听男左女右的听友们，你们的生活都开始变得越来越好，每个人都是幸福体质啊，幸运体质，好的都来，不好的都走。22:05，如果你是刚刚打开收音机，今天晚上因为明天大家都要上班，默默也要上班，所以就没有让他来直播间，是我一个人来陪伴各位朋友。我们来拆音乐盲盒，因为明后两天我是休息的，所以大家呢，今天晚上就是本周男左女右陪伴各位的最后，这周的最后一小时了。 想点播的听友可以火速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继续来拆音乐盲盒，这是 A 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同样是一首翻唱歌曲《彩虹》。在新浪微博发私信给我的听节目已经14年的听友，谢谢你一直都在。 迷失了也别彷徨，不管未来怎样，你都要保持坚强。如果明天你的心依然还在流浪，我愿意承受这份爱，陪着你打造一片天地，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每天都是一出戏。无论情节浪漫或多离奇，这主角是你。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有时天晴有时雨，阴天时候我会告诉你我爱你，胜过彩虹的美丽。 周四的叶谦啊，东城区的叶谦弹吉他，就会让我想起一些在国语歌曲当中啊，现场弹吉他会很好听的歌。那其中呢，就羽泉组合当年的这一首，当然我今天晚上带出的是杜德伟翻唱的《彩虹》，也是在 A 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与大家分享。看来我们的小朋友是真的想把 A 专辑全部都 一个一个的都拆开之后再进入到 B 专辑，因为我们现在在 A 专辑当中只剩下四五八十二，而 B 专辑当中还剩很多首歌没有拆开。那继续要为你拆开的同样是 A 专辑当中的第八首歌，这首歌呢是在聊天室当中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友了，这位叫做何韵何香八零八红的朋友，他特别保留了当年啊男左女右在新浪微博的时候会每个晚上都有一个红人，他依然保留着自己当时幸运的数字八零八红。他说我要拆一下 A 专辑当中的第八首。哎呀，最近有一些事情啊不是很顺利，希望未来我们的日子可以更开心。送上这首张震岳在凌晨，想对你说的是，哎呀，水逆要来了，很正常很正常，所以在此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上天让我们停顿下来好好的想一想。 在凌晨两点十分慌张想你，吸着无法入眠的空气，如果是梦境也许是幻影，我想沉睡在这里，常常会发现你在我的身旁，听我当兵的故事很有趣，清晰的感觉永远不会变，而你不在这里 忘不了你给我最当初的礼物。 在这里。 哎呀，这与生俱来的少年感，来自张震岳演唱的《在凌晨》，把这首歌也送给刚刚那位最近觉得状态不是特别好的听友，请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天对你的考验。其实我们老说关关难过关关过，就是每一个人生带给你的考验的时刻，人都会产生一些自然而然的会觉得不舒服的感觉，这很正常。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去做，去面对，不要想太多，想太多的结果只能让这件事情徒增更多的烦恼。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刻，甚至很多这样的时刻，但是成年人就是这样嘛，没有人再能帮你去做的时候，你只能自己硬着头皮去做，做着做着发现挺有乐趣的，因为会有成就感，会有人生的一个进阶的感觉。刚刚12公里跑完步的听友雨辰好厉害，他说听着男左女右的音乐盲盒，跑步与音乐真的是绝配，电台歌曲更是惊喜。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听广播，即便是有很多的音乐播放器，有太多可以获得快乐的途径，但依然会觉得收音机是一个旧旧的暖暖的一个承载着很多回忆的东西。下面要拆的歌曲，说实话，本来说今天晚上所有的订单都一定要超过21个字，但是 B 专辑确实点播的人太少了，我必须要帮助蜜姿朋友，他只是生生地问了一句 B8 拆了吗，这是我们的暗语，送你勇气。 我爱你无畏人海的拥挤，用尽余生的勇气，只为能靠近你，哪怕1厘米。爱上你是我落下的险棋，不惧岁月的更替，往后的潮汐，无论风雨是你就足矣。看了太多情人分分合合，爱其实很脆弱，像温室里的花朵，你这么说我其实很忐忑，若我没有许过承诺，你 晚上不光要给手机充电，还要给自己加点勇气。这首歌是来自棉子演唱的《勇气》。看一下时间，22:32: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乐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直播的《男左女右》，晚上9:00到11:00陪伴各位的《男左女右》。今天晚上呢，因为是一个特殊的晚上，大家明天都要上班、上学。所以我们的嘉宾啊就没有来到直播间，而是我一个人陪伴各位朋友。我们来拆音乐盲盒 A 专辑的歌曲呢，我下面要送出第五首啊 A 专辑当中的第五首歌，这是来自听友微微要拆开的。他说我要把这首 A 专辑当中的第五首歌送给现在听男左女右的所有听友们，希望大家中秋节快乐，永远都幸福美满。毛不易入海， 说不完的话，风随着我们出发，把笑和泪都留下，留在这一年的夏。对于未来的想法，有太多疑问没有回答，关于面包和理想，就这样出发，再见吧，和我一样匆忙的人啊，你们的歌声在遥远的路上轻轻回响。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梦想会回答生活，生活回答你我的模样，海洋会回答江湖，江湖会回答河流，河流会回答浪潮，一起跃入人海，做一朵奔涌的浪花。说不完的话，风随着我们出发，那个平凡的背影，去远方还是故乡，迎着明天的风沙，有太多孤单无人回响，你是否和我一样带着倔强不投降，就这样出发，再见吧，和我一样匆忙的人啊，你们的歌声在深夜的梦里轻轻回响，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梦想会回答生活，生活回答你我的模样，会回答江湖，江湖会回答河流，河流会回答浪潮，一起跃入人海，做一朵奔涌的浪花。 生活，生活回答你我的模样，太阳会回答江湖，江湖会回答河流，河流会回答浪潮，一起跃入人海，做一朵奔涌的浪花。 来自毛不易演唱的《入海》，里面有浪潮，有浪花， 说不完的话， 送给所有喜欢大海的人。 我们现在就要出发，有些问题还不需要回答。 还有25分钟的点歌时光，我们第四十段见吧。 FM974就是喜欢听啊。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7号星期五晚上第四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谢谢各位经常推荐给朋友们听这档节目，比如下面这位点歌的朋友，踮脚张望的时光，他说不知道那个在北京的人有没有听我推荐的男左女右，点一首 A4，也许答案就在歌里吧。 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 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 很爱很爱你，所以希望你能够听我正在听的节目。这样的话，就好像我们在同一个时空做着同样的一件事情。恋人之间的分享欲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一个可以听你说废话，可以把你的喜怒哀乐告诉他的人，那你会觉得这份爱带给你的快乐感就下降了很多。所以希望正在听节目的听友们和你的恋人都会有这种很爱很爱分享的感觉。继续来拆盲盒，下面这首歌呢，我要送给两位朋友，因为两位朋友都表达了在他心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千小青，首先你要点播的 B9 他已经被其他的小伙伴点完了，已经拆开了，但是你写了很长的一段小作文，我觉得应该帮你大声地告诉全世界，尤其是你很在乎的他。你说今年对我来说很特别，顺利通过了考试，也遇到了那个让我愿意用一切勇气去爱的人，真的很神奇，不敢相信这个世界上竟然有那么懂我的人。现在我被他爱着珍惜着，超幸福。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了最好的爱情吧。我相信善良的人都会被世界温柔以待，所有勇敢的等待都不会被辜负。所以我要把这首歌送给我的高先生，马上就要到他的生日了，想对他说，亲爱的，生日快乐，愿往后余生我们永远彼此珍惜，彼此祝福，同时也祝我们的家人都健康幸福。你想拆 B 专辑当中的第九首歌已经拆开了，那就把第六首歌送给你们，同时也送给南小张，他也是昨天刚嫁给了最爱的人。希望你们往后余生都会和所爱的人幸福到老，无论发生什么不离不弃。 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事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有你， 所知也是你。想带你去看晴空万里，想大声告诉你我为你着迷。往事匆匆，你总会被感动，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冬雪是你，春花是你，夏雨是你， 真的没有想到今天带来这首歌，好像真的是上天也有安排似的。有这么多朋友在9月17号的晚上，真的想对自己所爱的人表达感激，也想把往后余生所有的好、所有的感受都与他分享。其实我觉得在9月，对于很多女生来说，都是一个特别渴望爱情，然后也希望有一份幸福可以降临的这样一个月份。可能是因为天气特别好，可能是因为身上的衣服特别的舒适，总是可以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还可以到天地间喜欢的地方去走一走，最重要的是有假期、周末时光，还有中秋节，这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在9月的下半时段当中好好的去享用它。22:41，我们抓紧时间来拆音乐盲盒。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虾爬子少年。你的登场让很多朋友立刻产生了开海季哈，现在海鲜非常的丰盈啊，丰硕，所以大家一听到这个虾爬子，自然就会生成了美味一顿。他说：“我想选碧石，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想通过电波祝愿在东北的家人们、朋友们、所有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们，所有东北的老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这首歌是一首老歌了，好像是为你特别留在这里，等待你来拆开。这是来自对苏有朋，珍惜。 好多梦层层叠叠又斑驳，人在夕阳黄昏后陪着明月等寂寞，年少痴狂有时难遇晚秋风，经过你快乐时少烦恼多，经过我情深意浓缘分薄， 谁说青春不难走，情愿热泪不低头，珍惜曾经拥有，曾经牵过手，珍惜青春梦一场，珍惜相聚的时光，谁能年少不痴狂，独自闯荡，就算月有阴和缺，就算人有悲和欢，谁能够不扬梦想这张帆，珍惜为我流的泪，珍惜为你的岁月，谁能无动又无衷这段珍贵，明天还有云要飞，留着天空陪我醉，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 一首歌会把很多人拉回到自己的学生时代。1994年，你在哪里？珍惜是最重要的，无论你拥有多少，如果你老是计较，老是比较，老是抱怨，不懂得珍惜，那这件事情和你所拥有的这份好，可能也会在你的这种情绪和给对方产生的不安中渐渐地离你远去。所以我们一起懂得珍惜，尤其是两个人有一些矛盾的时候，也许没有什么对错可言，就是看谁更珍惜这份感情啊。这首歌真的是有点回忆杀哈，刚才在聊天室里也看到很多朋友因为这首歌想到了小虎队，想到了自己父母他们提到的当年爱过的歌曲，很多很多青春里的故事，青春里的场景，真的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说到青春，就会想起宿舍，宿舍里可爱的小伙伴们，帅本本要快乐，这是我们的四道杠听友，他要拆 B 专辑当中的第七首歌曲，送给我可爱的舍友们。很遗憾，在大四才让我们都认清了一个人，但是希望可爱的舍友们啊，我们都不要被影响，我们都要好好专注自己当下的事情，去提高自己，因为这样的人而付出任何情感真的不值得。各位不要再生气啦，我们都要好好的。好像女生宿舍总是会有一些小摩擦，还有一些哎呀，其实过了很多年之后你会觉得有点孩子气的时刻。明天会更好，

2003年，那个时候我做的点歌节目是音乐礼品卡，也是我刚刚做广播的第一年刚过去，因为我是2002年尾声的时候开始做广播，就遇到了非典，所以这首歌当时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即便是18年过去了，听到这首一起走到，依然会想起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恐惧，我们没有畏手畏脚，而是勇敢地迎难而上，我们齐心合力。如今的新冠肺炎也是这样，我们已经开始越来越好地把我们的生活回到了正常的轨迹，也相信过不了多久世界也都会变得更好。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特别版音乐盲盒马上就要结束了，揭晓一下吧，最后一首歌也是大家没有拆开的 B 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其实还真的很像是这个季节在晚上特别适合和自己的爱人散步的时候听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三寸日光》，带给所有今天晚上虽然没有参与留言点播但是一直在默默听节目的你，晚安。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一段日光落在手心三寸长，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曾能许一个愿望，希望我爱的人健康，个性很善良，大大手掌能包容我小小的倔强，翅膀飞离我脸庞，海上每天用咖啡香不让你赖床，周末傍晚踩着单车逛黄昏市场，我的浪漫只有你懂欣赏，就让每个台风晚上不恐慌紧张，想一想。